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浙江女主播电台为您制作播出。全国的听众朋友过年好，我是来自于浙江女主播电台的天秤座女主播游游，在此呢先恭祝大家新年大吉。坦白说，这个季节并不是杭州最漂亮的时候，但是依然会有冬天的韵味在里面。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杭州四大赏梅圣地有三个是在西湖边，另外一个呢是在郊区，都非常的有特色。我们一站一站走吧。临风的梅花已经悄然地绽放枝头，来自于杭州植物园的工作人员沈金说， 现在呢我正在植物园的临风探梅景点，看到有一些红梅大面积的开放。临风梅花呢最主要是集中在陇月楼、百亩罗浮、品梅苑这三个景区。 临风探梅景点呢是在临风山的东侧，占地面积有 12.5 公顷，重建开放于1986年，是一个收集梅花的专类园。在园内呢有种植40多个梅花品种、5000多株的梅树，现在还包括了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关于临风探梅的历史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呢？我也请教了杭州植物园的梅花专家胡忠。 历史上是先有寺庙后有梅花，在宋朝至明清时期呢，临风青石坞一带呢已经有梅花了，但呢相关记载比较少。真正意义上的首次种梅呢，被确定在道光23年至25年，也就是公元1844年至1846年。 关于寺庙的部分，在西湖游览志当中有介绍，临风寺旧名临风禅院，五代晋开运间五岳王所建。而关于临风探梅是在临风志当中的记载，清朝的康熙、乾隆、道光年代先后重修并施以果木，临风探梅由此开始。到了清朝光绪三年1877年，吴兴人周庆云重新的补建了梅庵三间，又种植了几百株的梅树，在山顶上建来鹤亭。到了民国时期，寺庙被毁，僧人四散，梅树枯竭。1950年之后，只剩下了来鹤亭、洗波池和居月亭等遗址。1986年，杭州市园文局重修临风。 当时呢，在一重建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临风有些寺庙的痕迹还有一点，那么留下的一些古树名木，其中呢就是有七棵古腊梅，经将近100多年的历史。我们讲临风的那个梅花呢，以早开雌蟹著称于世，其中呢，如果印在这几丛古腊梅上面呢，就可以看到，因为它在山上呢，比坡地上面的温度要低，所以说下面的腊梅开了盛开的时候呢，山顶上那个寺庙边的那几棵腊梅呢还刚刚开，所以说呢，以早开雌蟹不光是讲梅花，也是讲腊梅。 临风探梅历史悠久，现在作为西湖的三大赏梅圣地，它又有怎样的独特之处？ 它的整个临风梅园的特色呢，有一句话概括的叫一枝独秀，二梅争艳，四季赏梅。一枝独秀呢是指梅花，梅花呢是被称认为春天里的第一朵花，有一句话叫江南无所有，了知一枝春。二梅争艳呢是指梅花跟腊梅是我们梅园的两大主打的一个植物品种。四季赏梅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专利园呢，不仅讲究植物品种的收集，那么还有讲一些传统的一种赏花的文化。 也正因为如此，临风成了寻梅、探梅、赏梅的圣地。特别喜欢对于梅花的形容“一枝春”，这就意味着梅花开了，春天也近了。如果说植物园的临风探梅是非常具有悠久历史的，让老杭州们所喜欢的一种赏梅的传统，那接下来的西溪湿地，它的赏梅方式很特别。去西溪湿地赏梅，我是向往的，因为可以坐摇橹船，听桨划破水的声音，人坐在船里晃晃悠悠，和梅花不期而遇。 就在前面，这边就可以看到了。 是不是整个景区基本上走水路的话都能看到梅花？ 走水路，我们摇鹿船的线路是经过梅竹休闲区这一块。探梅节的时候呢，我们会推荐去西溪梅树那一段。 听着景区工作人员王一燕的描述，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一叶扁舟缘溪而行，从水边的梅枝下翩然而过，生活就该诗情画意一些。但事实上，古人比我们早懂得这样享受。说到西溪探梅的历史，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仲向平说， 一曲溪流一曲烟，西溪湿地的赏梅历史呢，古已有之，到了南宋呢，达到一个顶峰。 根据西湖志的记载，西溪独盛于梅花，盖居民以梅为业，还提到早春花时，舟从梅树下入，弥漫如雪，说的就是在西溪的乡间有许多的梅农，基本都是临水而居，种梅为业。早在明代，杭州就已经形成西溪探梅的景色，而到了清代更是成为钱塘十八景之一。 西溪湿地它是人类渔耕经济逐渐演变成开河有序、野趣横生的次生湿地，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冷、野、淡、雅的意境。那么这四个字的意境呢，很符合梅花的特性和个性，所以呢，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呢，都喜欢在西溪湿地呢种植梅花。以我们从西溪湿地的地名和景名当中可以看到梅花的丰富多彩，比如说它有法华藻梅、福盛梅花、梅花雪泉等等等等。那么梅呢，就贯穿着一曲溪流一曲烟的整个西溪湿地，特别是在冬季春天将来未来之时，梅花是西溪的主打产品。 春天将来未来，而梅花将开未开。西溪的梅花因为小气候、环境等等的因素，要比杭州城里其他的花略迟一些。 现在梅花都开了吗？大部分是含苞待放。 其实你别说啊，它这里的那个风景啊，就是又有夏天的残荷， 对， 秋天的芦苇，然后冬天的梅花，好漂亮哎。 水上探梅、摇舟探梅是西溪特有的赏梅方式。这个探字很有讲究，一探呢是在于西溪的梅树是弯曲于水上，看上去就像是迎接着客人。第二探经过一些水域面积比较窄的地方，这个手是可以触手可及梅树的。第三探是在于寻找和摸索，因为整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感觉就像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它这个水路好就好在感觉不是直线， 对，弯弯曲曲的，就总的加起来100多公里，不是当地人摇船的话是会迷路的，所以我们摇船师傅基本上就讲村当地的。 其实恰恰相反，我都希望这个划船的师傅他是个路盲，让我可以多迷路一会儿，因为这一划又一划的桨声真是百听不厌。 好了，接下来我就不说话了。 除了植物园的临风探梅，还有西溪湿地的曲水寻梅。那如果说你是更加注重历史渊源或者是文化内涵，西湖边的孤山赏梅也是不错的选择。孤山西起西陵桥，东接白堤，是一个小半岛，山高不过35米，但山不在高，它是西湖里最好的赏景之地。据说呢，孤山在唐宋年间就已经被人们所熟知，而且有好几位皇帝都在孤山建造行宫。宋理宗建了西太乙宫，清朝的康熙还有乾隆皇帝在下江南的时候也都建过行宫。因为皇帝喜欢叫自己孤家寡人，所以得名孤山。有人说孤山不孤，这样的说法到底有没有准确的依据呢？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仲向平说， 孤山不孤这个说法成立，因为宝石山、葛岭、西霞岭这条入城之龙，它从水底下其实是有地质构造连通到孤山，也就是说孤山是岛礁或者叫山甲 它过去是个海湾，实际上它在地壳运动上面，地质构造上面是连通于北山的。第二个说法呢也成立，孤山通过东西两座明桥，一座是西陵桥，一座是锦带桥和断桥，那么从东西两个方向把孤山和北山和杭州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无论从地质构造或者说人工构筑物上来说，孤山呢它都是不孤的。 孤山不孤，尤其是得到了历史方面的考证。在1955年的冬天，有两三个月没有下雨，西湖浅的地方都露出了地面。在离孤山不远的西陵桥下，就有石鼓焚起。孤山的地脉和栖霞岭是连在一起的，孤山的确不孤。而在孤山真正有滋有味的事情，就是踏雪寻梅了。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岳庙管理处的龚主任说， 孤山寻梅呢也是我们岳庙辖区最重要的景观之一啊。进入孤山公园，沿着这个湖边的主游步道呢，两处比较集中的梅园，一处在中山纪念亭的下坎，一处呢就是在我们放鹤亭跟灵社周边的七星坟的梅园啊。大家也可以在中山公园西湖天涯井周边呢看到散植的一些梅花。 其实大家对于赏花还是比较随意的，但是对梅花是一个例外，不但要赏，还要探梅寻梅。雪中探梅，踏雪寻梅，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到孤山赏梅，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北宋诗人林和靖。 那么说到放鹤亭，大家也都知道在旁边呢有个林和靖的墓啊。当年呢他隐居在孤山啊，植梅放鹤，被传为千古佳话。 同样是探梅寻梅，常常因为人的秉性和心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他在孤山上种了差不多360株，刚刚好和一年当中的天数比较相近，花儿用来欣赏，而果子可以拿来卖，每卖出一包就相当于是一天的生活所需。踏雪寻梅是大雅之事，但是也很艰辛。那些文人墨客冒着纷飞的雪花，想想他们穿的都是不防滑不保暖的鞋，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有可能在大雪当中去看到了昂首怒放的寒梅，那时刻怎么可能会不感到惊喜和鼓舞呢？ 可惜了，我们一直在叹息，可惜了了，这么好的地方就没人来。我们8点钟之前来锻炼的人不收门票，10多年了，就看着这里风景好，空气好。 陈阿姨口中的可惜指的是有着官媒第一山美誉的余杭超山，但其实在100多年前，当时运河水道还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时，到杭州来的驴友都非常留恋超山的梅花。 有梅花吗？ 有，往北园，红梅已经开了，有些呢这里过去还有绿梅白梅腊梅的基本上全开了。 拍照了吗？ 拍了呀，我爬来爬去都拍了。 我以后还做各种 pose。 那我们两姐妹这样玩玩。 超山据清一统治的记载，仁和县境东北诸山多高亭黄鹤之垄，此独超然对视因名，也就是说这座山因为卓而不群而得名。同时人们会把超山也称作超然山或超峰。不过让超山显得与众不同的并不是这个优雅的名字，而是这里的十里香雪海。 因为我们在梅花开的时候这么一大片啊，你站在那个我们半山腰有一个亭子的，你站在那个制高点上啊，望下来梅花的那个形状啊，是一片雪海，白梅的颜色好像就下了一场雪一样的。 现在的十里香雪海是一种还原，据说宋时的超山已经是一片非常漂亮的梅园。有记载说超山环山十里，植梅8万余株，占地6000多亩。在早春时节，花开似梅海，清香袭人，花似飞雪，故有十里香雪海之称。 你看到掉落下来的那个花瓣飘动那个姿态就非常优美，就是吴昌硕笔下有一个玉飞舞叶的之称，比作杨贵妃在跳舞。 这个叫小文的女孩虽然是85后，但在超山已经工作了5年多。她告诉我，超山除了十里香雪海的景之外，周围还有一些寺庙建筑。超山的北面原来有一座抱慈寺，抱慈寺内有大明堂，大明堂的附近有两株古梅，分别是唐梅和宋梅。 我们超山有两株很镇山之宝的那个梅花树，就是唐梅和宋梅。那中国有五大古梅，分别是楚梅、晋梅、唐梅、宋梅、水梅。 宋梅是抱慈寺的正法禅师通过名医吴静茹在丁和堂家桥觅得，古梅大概有千年的树龄。其实在大明堂外看到宋梅那一刹那，我还是有一些震动的。她的样貌看上去就已经垂垂老矣，整个树根拧成了麻花，有部分的树皮已经被剥去，就像是露骨的脊梁一样。但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在枝干上还是溢出来几条旁枝，枝头缀着一些新的花苞，会让你看到新生的力量。 它好像还会有长出一些新的枝干。 对，它会长出新枝干。中国的历史当中有一些变故啊，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在救治它的时候呢，通过嫁接的技术，把它不再是全株是白色的梅花，都是以红色和白梅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呈现。 虽然这棵宋梅的中心早就已经枯空了，但是经历了数百年的岁月，它的枝干上依然能够年年的吐露寒香，难怪这棵宋梅是艺术大师吴昌硕生前所爱。 吴昌硕老师为什么生平很爱那株宋梅？他到底爱在这株宋梅的造型，还是爱在他那800多年还能岁岁做花的那种状况，我们都不得而知了。但是每个人去看这株梅花得到的体会是不同的。 我忽然在想，我们这一生是不是也可以像这株宋梅一样，越是身处险恶艰难的境地，越能够有蓬勃张扬的生命力呢？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浙江女主播电台为您制作播出。 看马遍地开。

以下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湖北经典音乐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鱼哥啊。有鱼哥的地方啊，就一定有美食。那我们今天的有一个主题叫春节快来了，来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旅游达人刘凯。 大家好，我是旅游达人于梅。 在开始的时候呢，我通过朋友圈还有广播节目征集的方式呢，两位美女呢就开始来应征了，说哎，春节快来了，我有话要说啊，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春节故事要和大家分享。 我们家是可以说是武汉土著，三代以上都是武汉本地人。 都是武汉人啊？ 对，是的。我小的时候呢，一到了冬至开始，爷爷就跟家里人说赶快去买鱼买肉，然后家里面就要开始腌那个年货了，然后我们要选取最好的五花肉，还有最好的像草鱼啊，还有青鱼，拿回来了以后呢，就开始忙活年货的事情了。进入腊月以后呢，尤其是在过小年的前后，家里面就要开始忙活过年夜饭。年夜饭的重头戏呢，就是炸圆子。在武汉地区炸圆子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 现在要家家户户什么时候要有点时间炸圆子，是个很奢侈的事情啊。 是的，是的。然后那一段时间是，如果说炸圆子的话，那么那一天什么事情都不做。从早上，奶奶呀、妈妈呀，他们家里的女眷，首先就要到菜市场去购买，原材料，有肉啊。有鱼啊，然后还有一些葱姜啊，这些 为做炸圆子做准备。 早上的时候呢就洗洗涮涮，然后爷爷这个时候呢就要开始闭目养神，一直到了中午的时候，像奶奶妈妈们说那个东西都准备好啦，可以开始了，然后爷爷这个时候呢他会先抽一根烟 养精 养精蓄锐 啊。 对，原来的是纯手工的，就一定肉馅儿一定要是剁出来的， 两把菜刀， 对，两把菜刀，对，肥瘦相间，然后那个要把这个剁的这个过程呢，有点繁琐，但是呢，就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手工的过程，而且后面虽然有了机器。但是爷爷在世的时候啊，就说机器搅的那个肉馅儿不好吃，一定要是手工的。所以呢，他就开始要剁那个肉馅，大冬天的可以剁得浑身湿汗，然后头上面冒青烟的那种。 哎呀，我都能想得出来，那个爷爷拿两把刀在那这个剁得上下翻飞的那个热气腾腾的感觉、啊。 对对对，然后。肉馅剁完了以后呢，就把那个生姜也切成碎末，用开水把它泡开，得到那个姜水儿，然后放在一旁，把它晾凉了以后呢，就倒在那个肉馅里面，再加生粉，按顺时针的方向把它搅拌。 还这么细节，按顺时针的方向啊？ 按逆时针的方向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一个方向，千万不能就是左一下右一下。 哦，那这味道就不对了啊。 对对对，那个肉馅会不对的。然后他一边搅拌的时候呢，我就会在旁边帮爷爷往里面加水。他说加半碗，我就加半碗。他说再加半碗，然后我再加半碗。 那时候你还是一个小毛孩。 对对对。然后就这样子要和大概30分钟吧。 30分钟？ 我觉得好像是30分钟，就小的时候的那种记忆吧。 哦， 然后这个呢，把它和匀了以后呢，再往里面加入，也是要用也是剁好的那个鱼肉，买一整条大鱼，我记得好像是买的草鱼吧，然后一整条大鱼，把那个就取那个整块的那个鱼肉，也是要把它细细的剁成 鱼蓉， 对对对对对，要鱼蓉，然后我们家的那个叫法是把叫鱼红，因为它会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那个部分剁在里面的话，那么它就叫鱼红。一斤肉馅呢，一斤肉，然后配3两鱼红，就是一个10:3的那种比例。当然，你的那个鱼放的越多越好，会越丸子那个味道会很好吃，而且还有 鱼肉本身就很鲜美，这个味道。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个加了鱼以后呢，如果鱼放的多，就可以不用加鸡蛋，是为了 爷爷那个时候说，他说是为了，因为我们吃武汉人吃肉丸呐、啊，喜欢、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叫起泡，叫那个丸子一定要是那种泡泡的口感。炸出来以后就是外面是酥的、里面是泡的，然后它会也是不停的搅拌，一直到那个肉馅表面要出现小气泡，这个过程哇，好好那个，就 满满的各种 体力活啊，体力活真的是体力活。所以家里面一般做鱼丸都做圆子的都是男酱、女酱的很就是没有力气， 帮他加加水啊，剁点小葱就可以了、 对对对，你这样没有力气，一定要是男酱做那个肉丸子、然后到了最后呢就是放盐放味精、调好了料以后呢，爷爷会说去接碗水，然后我又去接一碗清水，这个清水呢就不加在里面、就是他会取一个大概指甲盖那么大的肉馅，就调好了的肉馅、然后呢就把它放在水中，如果这个肉馅跳，把它就是在水面上飘起来了以后呢，就证明这个肉馅调好了。 哦，万一它要沉下去了， 那还不行， 那就是 搅拌的不够， 男酱接着上。 哎，对对， 很悠长。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就说好，我们可以开油锅了。 开油锅。 对，然后就在锅里面放入大概有一半，有一大半锅的那个油。然后就把它烧到油温大概有七八成吧。这个时候呢，就把那个盆儿就放在那个锅的跟前，人就站在那个锅跟前。然后就手抓一团，然后用虎口挤一个圆形的，沿着那个锅边、沿着那个锅边，然后让它滚进去。 然后旁边的小孩就是你，就是眼巴巴的看着，等着它熟。 对，然后就看着那个肉丸滚进去了以后，慢慢的，然后它越滚越多嘛，然后慢慢的就会有前面滚进去了以后就浮起来的。浮起来的话就是炸好了，然后等到那个全都飘起来了以后呢，爷爷就用一个捞机把它捞起来，然后控油。第一锅的那个丸子我们就都吃掉了，就说快尝尝味道，然后我一般就是我先第一个尝，我就是吃锅边长大的。 哎，我想问一下刘凯啊，你们家小时候有没有炸过这样的肉丸子呀？ 有啊，小时候因为我老家在黄陂嘛，所以大家、对对对、大家最熟悉的黄陂三鲜、像鱼糕、肉糕、鱼丸、然后这些小时候就会提前来制作藕圆子呀，然后肉丸子呀、这些刚刚做出来的时候还是热的那种刚刚出锅的感觉、因为那个味道是最鲜的。 小时候有没有跟家里人一块做过呀？ 有啊，小时候就是有跟我爸爸一起做过很多、就是我们准备团年饭。 这个鱼梅呢是爷爷做，刘凯家里就是爸爸做。 对对对，没错、因为小时候觉得爸爸做的饭是最香的。对， 有力气的男人，这都是力气活。 没错。但是鱼哥，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湖北的另外一个地方的美食。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呢，这两年可能我们在恩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恩施是我们湖北有一个土家族，对吧、土家族那边呢也有他的一些习俗。其实在这些习俗里面有一些跟黄陂还比较类似。比如说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到春节的时候，就我们那边会赶集，双号的时候呢就叫热集，然后单号的时候叫冷集。这个热集的时候，就是所有的附近的一些村民，他们会拿着自己家里的一些，比如说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呀，然后自己家腌制的鱼肉，每个家里自己有的东西到街上来，对，来卖掉，然后再来拿着他们卖掉产品的钱呢，再去换购一些他们想要采购的东西， 油盐面酱醋茶。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特别好玩、因为首先是人很多，整个集镇上面就是 热闹、 对，非常热闹，而且是有很多我们平时没有看到或者没有吃到的东西，这一天我们也可以去采购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两年呢，就是有一年我们全家就到了恩施来过年。恩施过年有一个气氛特别浓的，就是泡汤宴。泡汤宴是从腊月开始，然后就是整个村子里面的人就会开始杀猪杀年猪， 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头猪年初的时候开始养，到了腊月的时候每一家就开始来杀年猪。那恩师跟我们正常的杀年猪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会是杀年猪的那一天会宴请全村的人过来参加他们家的 谁家杀猪， 对，没错， 谁就组织这个泡汤宴， 没错没错。所以可能整个腊月份可能每一天我们都在吃泡汤。那什么叫泡汤呢？就是啊，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就是这一天我们是杀的叫热猪，就是新鲜的刚刚杀完的猪，然后来先是熬一锅汤，就是我们可能是骨头汤呀，或者是猪蹄汤这样子，然后再把我们新鲜的猪肉切成片，然后我们的猪血还有猪肝切成片，然后就 刚刚杀完的猪， 就是整个桌上我们全桌全部都是刚刚杀的这一头猪上面的新鲜的食材， 最好吃的时候这是、啊、 对，所以就跟我们有点像重庆的火锅、 啊、 但是它是吃那种鲜味，并不是辣味、嗯、当然也可以有各种蘸料、嗯、我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再来调制、嗯、土家族有一个习俗，就是杀猪的时候有很多的讲究，女性不能看、嗯、所以这个时候我爸爸就参与跟他们一起去， 几个大男人一起， 对、 啊、 然后把猪推过去然后再来杀猪、嗯、这个时候还有一些讲究，就是比如说杀猪的时候刀上面会沾血、 嗯、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血色越鲜艳越多越嫩，那么说明来年的运气财运会更好。然后当时呢屠夫也让就是让参与的每个人要说一些吉利的话、 哦、 所以这个时候 有讲究啊， 对没错，爸爸就会说一些关于、 嗯、 祝福的话呀、 嗯、 然后这个阶段就叫做土家族就叫做封僧，封是封建的封，增是增加的增。 哎，你们发现没有，就是不光是大家介绍这两个地方，其实在湖北有很多的那个农庄啊都慢慢的在把传统的东西在回归。我所印象当中在阴山好像有一个吃阴山菜的地方，他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他甚至还拿了一个那个很古老的那个石臼啊，树后的那个棍子、啊、然后在那打糍粑，好的， 渺渺炊烟飘来了思乡愁，多少回朝夕晨暮思念着你哟。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湖北经典音乐广播为您制作播出的，我是渔哥，有渔哥的地方一定有美食，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一盏香酒陪伴着你哟，身在他乡与远方，给你我的喜悲，不知为那山与水，分不清是梦与醒，忘不掉是你身影，穿过岁月春与秋，尝尽世间爱与愁，何故此时别离。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磊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